谢谢这弟兄做的介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在一起。上一次我上礼拜天跟大家证道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彼得。我们都知道彼得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重用的一个门徒。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保罗。彼得和保罗都是在我们心目中非常敬重的。那么我们今天看一看，在这一段当中我们能够看主耶稣基督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一段经文是我在礼拜一的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在灵修的时候，突然发现到晚上睡不着觉了，到夜里一点钟就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我就说打开灯看看吧，我就在读这一段经文，正好读到这一段经文，当我心里充斥一种感动，说主啊，你让我向学祷告。保罗这一段这个祷告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说这个就是我心里的一个圣灵在我心里的感动。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我们看保罗在这一段祷告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东西，这我是也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其实这一段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3-12节。其实我们知道保罗连着写了两封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大家知道帖撒罗尼迦在什么地方呢？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就是在当初希腊的境内。希腊境内的是现在是第二个希腊第二大的城市。它帖撒罗尼迦教会现在翻译成帖撒罗尼迦叫做塞萨罗尼基，因为帖撒罗尼迦是古希腊的这个发音，它现在是希腊的第二大城市。当时保罗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间教会，是保罗建立的第二间教会。第一间教会是在腓立比建立的教会。所以当时希腊是当时帖撒罗尼迦是当时古马其顿的一个首府，这个地方是一个中心。当时这个教会建立了以后呢，这个教会受到了很大的逼迫，但是这个教会的信徒们、弟兄姊妹们在信心和爱心中都有增长，所以保罗就连着写了两封信，紧接着第一封信以后又写着第二封信。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说让我们心中能够想到保罗在这给我们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我们想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段经文是从第三章到第十二章。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分享呢，我们从第十一章开十一节跟大家分享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保罗的祷告是这样开始的。所以保罗的祷告他开始的时候是从第十一节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这样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这是第十一节。因为保罗在讲这个因此的时候就讲出了一个理由，他的保罗这里面有他自己的认认真真逐字逐句所想到的事情跟大家写出来。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有一个理由，比如说最近海地的地震，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在祷告，我们大家说海地发生地震了，有很多人丧失了生命，很多人无家可归，因此我们要为海地祷告。这有很多弟兄姊妹身体生病，我们的很多的我看到我们的报告事项，有几位弟兄姊妹的家人他的父母生病，所以说因此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保罗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过所蒙的招，又用我们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信心所做的功夫。所以保罗讲的话是讲到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从第三节到第十节保罗就为这些事情祷告。其实在原文当中圣经刚写的时候，保罗写的这第三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是一气呵成的，这是一个长的句子，中间没有句号，它都是逗号，它是一个长的句子。换句话说，保罗在讲的时候他完全是把他的心思意念用一句话表示出来。 当然在此之前是第一节和第二节，保罗和当时许多书信的作者习惯做法是一样，一开始是加上感恩的话语，有问安的话语，讲到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成立一个短宣队。在第二次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一看，在这当中第三节到第四节，所以我们看看他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给我们有个很清楚的一个框架。保罗祷告的时候有个很清楚的框架，所以第三节到第十节是这一段祷告的框架的一个思想结构。它里面有两个主要的特色，我们先看第一部分，是第三节到第四节。弟兄们，我们应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和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所以说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话，里面讲到了两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弟兄姊妹，这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信心增长感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因为一开始讲话，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弟兄姊妹，感恩是保罗思想框架中他祷告的时候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他要感恩呢？弟兄姊妹，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我们都基督徒都有学会感恩的这种恩赐，我们倒经常祷告，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为什么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个谢饭祷告，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在家里面都会做谢饭祷告。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是对我们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祷告的比较多。你比如说，我要买房子，没有房子我申请贷款的时候是不是能够通过，我卖房子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接受我的房子，我们都在为这是祷告。而且我很多时候出现听到这种见证也很多了，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路上下着大雪，我突然没有刹住车，车在高速公路转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停下了，一点事儿也没有。回来我们感谢神，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很多人身体生病，当我病得到医治了以后，我的父母身体生病得到医治了以后，我们也会感谢神。我们重病初愈的时候，我们内心发出真诚和热切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这种祷告都是很好的祷告，保罗也经常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有时候想到没有，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我们教会里传福音的时候，某某弟兄姊妹信主了，某某人信耶稣了，我的父母信耶稣了，我们是很高兴，我们往往献上一种感谢，献上祷告。我们教会的事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为这事情祷告。或者说，我的一个跟我过不去的一个人，或者说跟我有矛盾的一个人有问题了，或者怎么样，我是不是为他祷告？我们有时候也为他们祷告，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要为你的仇敌祷告。我们也会祷告，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祷告的侧重点往往是跟我们身边重要的事情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为他献上的祷告比较多。我们的感恩往往是对我们物质上有关系的身体健康是紧密相连的。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祷告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每个人都有价值观。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非基督徒他有他的价值观。最近我在网站上跟我在读研究生，他20年前在大学读研究生的同学，我们在一起网上，大家岁数都比较大，当时都是很年轻，叫风华正茂。现在经过一段时间，岁数都比较大了，我发现大家关心的事情无非是两件，一个是退休有没有足够的钱，第二是我的身体还怎么样。讨论不要吃盐了，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再说这个事儿。价值观 每个人都有价值观。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价值观会在改变，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在改变。我们以前圣经讲，我们以前看着有益的，现在看来都是有损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也反映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的价值观就在你祷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我们最常为什么事情献上感恩，就透露了我们那个最高的价值观，这是一个事实，不可争辩的事实。如果你看重物质上的丰富，看重我们身体上的事情，我们就为这个事情大大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我们应该为教会的事情祷告，但是好像在我们心目中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不是说所有的人，我说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我们看保罗这个时候祷告，我们听到保罗感恩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到有点惊奇呢？这保罗，我们学习今天跟学习祷告，向保罗学习祷告，有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的感恩不是说在我们所高兴的许多事情上，而是为了一个恩典感恩。他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为我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信心增长感恩。他在为我恩典在基督徒当中彰显的迹象感恩。所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为他们的信心增长感恩。信心这个词，这个希腊的原文叫我这里写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发音，我想不能用英文去发音，这英文我也不一定发得好，中文我更不会讲，所以我给它打印出来。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叫做忠诚，一个词的意思叫做信实。这两个词都是有共同的意义，而且也可以翻译成或者信实或者忠诚。或者我怎么解释这个话呢？一个人如果越来越忠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越来越对我们的福音忠诚，那么也就会越来越信靠他的，信靠主和信靠主的福音。这个是讲的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信心，一个讲到他的是忠诚，忠诚对主耶稣基督的忠诚，还有一个就是说信靠主耶稣，这是一个信心的增长。保罗在这个时候讲到为弟兄姊妹的信心增长，而且这里面还讲的一句话说，你们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所以保罗还有一个祷告，就是说为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心。其实彼此相爱的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弟兄姊妹，保罗这个地方没有说要为我们弟兄姊妹爱主的心祷告，没有说，没有明确的说你是为我们爱神的心祷告，而是说为我们，为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众人的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是主耶稣基督讲的，因为他在约翰福音的13章的34节35节，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说，只要众人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能看出怎么样，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一个标志，保罗把这标志看得很清楚，而且说一针见血。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在这崇拜的时候，我们听讲道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神的存在吗？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来敬拜神，这个神是一个灵，这圣灵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去关心一个人，你要参加聚会解经或者做辅导，你做什么事情是坐在谁的身上？是坐在我们每一个具体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今天在这里讲到听的会众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是唱对的，面对的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灵和我们同在，当我们具体做的时候，就坐在每一个具体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地方保罗讲得很清楚，说你要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是爱神，就看你们彼此是不是有彼此相爱的这个心。弟兄姊妹，我们感到我们教会是一个团体， 但是我们大家聚会的时候，我们其实彼此相爱的心，这个地方不一定在我们教会有。有人说，在很多社团当中也有啊。你比如说，我前几天我看我们那个大学的球队到芝加哥跟那个大学去比赛。这个有很多学生也跟着去，在会场那个地方人很多，我在电视里看到，当这个球队快赢的时候，大家很高兴，他们的啦啦队也出来激励这些队员，当有一个队员不小心受伤的时候，他们心里也很揪着，也是马上过去来安抚他，好像也有一种爱，也有一种这么凝聚力啊。我们有时候大家聚在一起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有我们的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你把小朋友们都请来，家长也都来，好像也是有这么一个爱心呢。我们很多的孩子上中文学校，是不是好像中文学校大家也是一个彼此关心一下呀，好像都为了某一个共同的目的来做一件事。但是这种爱和我们所讲的彼此相爱是不一样，换句话说，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和社团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教会这个彼此相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一个，当你给儿子过生日的时候，你请来的朋友都是孩子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当我们有一个团体聚集的时候，都是好像我们在一起关系不错的，都是为某一个特殊的条件。但是我们在教会聚集的时候，这来的人是不同层次的，有比较富有的，比较有钱的，也有比较没有钱的，有受过教育的，硕士博士的，在座的不少，也有没有怎么受过教育的，有年轻的人叫初出茅庐的，在这里求学的读书的，也有在这边工作很久了，我们叫饱经风霜的，这也都有。我们有很多人是比较注重于律己的，比较严守纪律的人，说早晨7点起床一定起床的，也有比较松散一点的，说7点起床往往再躺一会儿，7点15起床的也有，是吧？而且有的人比较内向，不大爱说话，有人比较外向的，什么样的在一起，有从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还有美国来的，我们都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的原因是在什么？是凝聚在我们唯一的一个因素，就是说是我们对一个人的忠诚，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忠诚和对他的委身。因为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是白白得到恩典的。其实我开始有一段时间，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不明白，后来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去教会啊？我说我入教了。当我说入教以后，这个词就挺怪怪的，因为我们从来时间长了，我才知道我这句话说的错了。什么叫入教了？我说我信主了，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结果外人管我们叫基督教徒，但是我说我是个基督徒，我的信仰不是说针对一个团体，我的信仰是针对对一个人的忠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是基督徒，我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教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彼此相爱，在这个团体，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体。当我们对耶稣的，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心增长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就增长，整个教会爱心都会增长，所以这个教会对基督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所以保罗看得很清楚，说彼此相爱的心是反映出你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心，你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忠诚度。我们对一个人至死忠诚，这个词曾经困扰了我很久，因为我过去年轻的时候曾经对一个人忠诚，结果忠诚错了。现在我对这个人忠诚，是我至死忠诚。当我对这个人忠诚的时候，你对这个人的爱心增长的时候，你对弟兄姊妹的爱心就会增长。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说，当一个教会彼此相爱的时候，他的各看到你这个教会对主的爱心有增长，各个层面都会有变化。那么弟兄姊妹，上次我问到徐承德传道，他讲了一句话， 讲得我非常，我说我信主这么长时间，一句话让我实在没有想过，说我们为什么爱耶稣啊？我们为什么爱主耶稣基督？这是很简单的问题，我们想了几百遍的问题。那么徐正德传道一句话让我多年的这种心马上有一个新的一个开阔点，他说他为我死我就为他活，很简单，八个字。上礼拜礼拜三1月20号，当时在纽约有一个特别的庆祝活动。庆祝活动是什么呢？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的一个驾驶员，一年前的2009年的1月20号，他驾驶一架飞机从纽约机场起飞的时候，突然遇到大群的鸟，结果这个鸟钻到发动机里，把这个飞机发动机全搞坏了，飞机就要往下沉。这个驾驶员沉着应对，很有经验，最后把这飞机降落在纽约的河上面。最后这100多个人都得救了，没有一个人为此丧失生命。所以这里面有很这些乘客都非常感激这个乘务员，因为说他是个英雄，要没有他我早死了。所以在1月20号这一天，大家聚集在这个河 Hudson River 的旁边，他们就又重新见到了这个乘务员，这个驾驶员，对他表示感谢，有的痛哭流涕，带着全家说，你救了我的生命，要不是你我早就死了。我们看到一个驾驶员能够救这么多人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死在过犯中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死了，让我们能够有生命，能够活下来，我们当然是爱他，我们当然是为他而活。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相反的，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很多基督徒失去了最初的那个爱心，这个叫最初的爱心，对主耶稣基督的忠诚，对耶稣基督的爱淡漠了时候，我对其他的事情的爱超过了对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对主的爱就放到了比较次一层的地位，就不是最主要的。这个时候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心就慢慢的失去了。当你看到彼此相爱的心失去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怎么办呢，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我想解决的方法，很多时候经文都讲到，我们这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心。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当初是怎么信主的，你信主以前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信主以前你是什么样的价值观，现在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有一个朋友问我说，我碰到一个朋友回国的时候，也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在中国20多年，我在美国20多年。他问我说，他在中国好像混得不错，当了什么官，也有很多钱，又有开的自己的豪华车，什么什么都有。他很自豪地跟我说，嘿，说你当初出国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现在如果说你现在也想，你还想不想出国？他想标榜他自己，说你们出国的人不怎么样，混得还不如我好。我跟他讲说，我让我再做第二次选择的话，我还会选择出国，因为我正因为有机会出国，我才有机会听到福音，我才能够接受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回到起初的爱心，当初你是怎么信主的？你信主的时候是为什么信主的？我想我开始来教会的时候，我当时很幼稚啊。我当时来教会，我觉得教会很不错。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相信的时候，我到教会，我说教会很不错，教会有好多好的地方。我在中国养成个习惯，对什么事都要评个好。我们小时候都当过三好学生，什么五好班级，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给教会评了五好。当时我在第一，我说教会有哪五好呢？我说第一个，教会的音乐好，圣诗美，我很愿意听。确实好听，我说这好。第二个什么好呢？哎，教会的人很好，大家见面都很有爱心。哎呀，我要交朋友到教会去交，这是很好的事情。第三个什么好？讲的这个道理好，人要行善了，讲很多道理讲的也不错，看来圣经的道理挺好。 第四讲的话就是说教会管理好，大家教会管理的井井有条，办一个大的活动，一般的社区团体是办不起来的，教会办得非常好，弟兄姊妹都很尽职。第五好是什么？做的饭好吃。所以我当时来教会是冲着这几条来的。我信主的话也有一个过程，但是我真正回到我们开始信主的时候，你是仅仅相信说基督教的教义好呢，还是基督我们在教会里的人都有爱心呢，还是说我愿意对基督有个委身，就是说是不是我愿意说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所以保罗为提他罗尼迦教会的门徒信心增长感谢神，这是彼此相爱的感谢神。第三个，保罗为他们在试炼中的忍耐感恩，这是第三个感性的一个条件。第四节怎么说呢？第四节说，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我们看这一段，保罗开始讲了一个话，一个转折，说什么呢？说我们在神的各教会中为你们夸口。从表达的形式，保罗感恩的这种形式和前几节有点不一样，不过从他的思路讲是很清楚的。我们这里面最注意的这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是保罗的感恩祷告不是一个私下里的，不是一个关在房子里的，而是让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忍耐和信心的增长和他们灵性的增长都让大家知道。所以他讲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他讲的各教会很可能就是指他建立起来的周边的这些教会，包括腓立比呀、以弗所呀这些地区，小亚细亚这一片地区建立的教会。保罗很愿意让一个教会的信心和的爱心的成长让大家都知道。所以的话，保罗在这儿有一件事情大家注意，保罗绝不是为自己夸口，他所夸的实际上是向其他教会说献上赞美和感恩。他不是说你看我建立的这个教会多么多么伟大，他的意思是说是这样的，你们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有力的运行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当中，他们面对的压力，面对的试探，他们的忍耐真是了不起，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保罗所夸口的就是在其他的教会面前向神献上赞美和感恩。第五节这样说，第五节里面讲到说，正是回头再看第五节讲的话，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可以叫你们算配得神的国，这就是为这国受苦。是第五节到第八节讲到神的公义的一个本质，这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受苦的信徒在患难中有平安，逼迫基督徒的把患难加给他们的要受报应。所以神这时候在判断说，信徒的忍耐和信心和公义判，就是公义判断的明证，是他们配得荣耀的。他们为着神的国受苦，他们的焦点是针对最后国的荣耀。我们知道基督徒不是虐待狂，他们受的这种受苦和忍耐不是出于某一个逆来顺受的感觉，而是他们的眼睛盯准的一个目标，就是在天国的荣耀。弟兄姊妹，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夸口，弟兄姊妹，今天我也要为一个教会夸口。这不是说我自己怎么样，而是我亲眼看到中国大陆的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受到了逼迫。他们在去年六月份聚会的时候，没有什么道理，莫须有的罪名，就把他们的有六个弟兄姊妹和他们的牧师通通抓了起来，拘留所里面拘留了14天。当他们被放出来的时候，抓起了大概8个人，有7个人放出来了，他们的牧师给判了1年的 劳动教养。当时他的七个人拘留十四天放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弟兄姊妹到拘留所门口，就在那个地方打出了一副横幅，就是这个横幅，他们在拘留所面前打开，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们给这些弟兄姊妹献上鲜花，因为这个时候，这是他们，这是我自己照的一个照片，这是一个拘留所的大门，我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到里边的话，有很多地方可以看，但是我就想，他们在那儿，这是一个弟兄，他被放出来的时候，他的太太带着他的不满一岁的孩子去迎接他，我们看到他脸上充满了平安喜乐。这是另外一个弟兄，这另外两个弟兄，他的儿子去接他，他们刚出来的时候，你看他的胡子还没有刮，在里边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像这个姊妹也是被关了十四天，她是教会的会计，她的这个会计，她去了，为什么要抓她？她本来根本没有，就是一个一般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为什么要抓她？就逼她说出这个账号。她一句话也没有讲，受到了很大的折磨，但是靠着主刚强壮胆，他们没有。这是他们在一起庆祝的这个照片，要到网上都可以找到。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另外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北京的一个守望教会在去年的11月1号在北京海淀公园，他们被迫在雪天敬拜。我带了一段小的电影，很可惜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放出来，但是你在网上搜索一下可以找到这个电影，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到。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在试炼中的忍耐，保罗为他们感恩。基督徒受迫害不是初期教会就会有的，现在仍然有。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想都没想到我们受苦，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可能我们想今生在美国不会有这个机会，为主受这么大的苦也不会有人抓你，但是我们想到这是保罗祷告。那么我们可以献上什么样的感恩呢？这个就是我所讲的下一部分。我们要对，这第二部分就是说对神的公义审判满有信心。保罗这里面讲到这一段，从第六节到第十节讲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可能思考的比较少。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那时主耶稣基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在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要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讲到一个冤屈会昭雪，我们受的冤屈，基督徒受的冤屈会昭雪。当然昭雪的权柄是在神的手里，不是在我们手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的话，逼迫基督徒的人会遭报应。我们讲遭报应这个词，我们有时候不敢讲。我们以前老讲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好像一讲遭报应就是佛教里的这种因果报应，我们在做信徒我们不敢讲报应。其实保罗，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整个圣经讲得很清楚，报应这件事情反映出神的公义。所以保罗在这段讲到这个报应，而且讲的怎么报应都讲得很清楚。因为主耶稣基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些人。弟兄姊妹，在启示录里讲得很清楚，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盼望。我们人所受的冤屈在最后都会得到昭雪，但是这种盼望往往是我们所缺乏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讲到末世的时候，我们都是，不光我们了，还有很多神学家， 他们为末世的一些细节争吵不休。我们在查启示录的时候，在查经研经的时候，对很多事情搞不清楚。千禧年有什么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什么门徒什么时候被提，一些具体问题分的是可以说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互相之间彼此有时候争吵。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个上面，我们恰恰失去了对主再来的盼望，失去了核心的真理。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你只要知道有一天那些主耶稣基督和天使要向大家的火焰中显现，而且要有报应，对这不认识神的人要有报应。所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的话，我们有人讲对报应这个讲得很反感，我们是恩典时代了，在旧约里面讲的很多报应，你们不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就给你们报应，像出埃及记讲的。最近我在读出埃及记，埃及人受了几灾，几灾，好多灾，是报应，你不听我的话就给你报应，这是旧约的事情。新约是恩典时代，我们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是讲恩典，耶稣基督是爱嘛。大概几年前英国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什么事情呢？就是英国的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可能因为家庭问题跟家里跟妻子吵架，结果愤怒之下他拿枪打死了他的妻子和他的一个小婴孩，他的孩子给打死了。打死以后当时社会就引起一种就是非常愤怒的气氛，说我们一定要审判这个士兵。结果这法官没想到在审判的时候，结果通过心理医生鉴定说这个士兵没有心理障碍，但是他因为做了这么一个错事，是他一时冲动之下做的，他已经受到他良心的足够的谴责，他做了这个事以后他的心理已经快崩溃了，他已经处于在死亡的边缘，他已经这法官说哦，看来他已经受了足够的谴责，所以没有必要在法律上再给他判刑了，把他放了。弟兄姊妹，想了没有，法官审判的公义在哪里？公平在哪里？世界上难道真正没有这个报应吗？其实我们所讲的基督的福音的主要的要点之一，就是建立在这个报应的这个基本观点上。你做了坏事就应该受到处罚，否则神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说神是有爱心有忍耐的，我们就忽视邪恶。其实我们这位神是全能的神，我们只要仔细思考一下十字架，我们就会明白，神不但是严格的公义的执行者，不仅是乐于一个赦，不但是有爱心的愿意赦免的这个慈爱者，神是最慈爱的，但是他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他有主宰一切的权利，在圣洁上他是完全的，在慈爱上也是完全的，这两条缺一不可。我们确切不可把这位神隔裂开，讲公义的时候不讲慈爱，讲慈爱的时候不讲公义。神的圣洁要求他的罪实行报应，而他报应的方式也是他慈爱彰显的方式，就是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代替世人受报应。换句话说，十字架是神的彰显报应的一个无可辨别的事实。所以的话，主耶稣基督最后，有人说主耶稣基督居然赦免迫害他的人，他在十字架上讲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变成了我们大家有时候一个常用的话，主啊赦免他，他做的事他不知道。但是主耶稣基督这里用了一个词，赦免。赦免是什么意思？赦免就是说你有罪了，但是我不认你为罪， 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说大概一年前，我到有一个礼拜六上午到教会开长执会，说10点钟开始，结果我从家里动身晚了一点，我开车呢我就开得很快，我很着急，超速了，没看到警察后面呼呼一叫就把我停抓住了，抓住警察就过来说，你今天有什么事那么着急开那么快呀？他很慈善。我说对不起，我要到教会开长执会。哦，他说了说你是哪个教会，我说我是米城中华基督教会，当然我是用英文讲的了。他说哦，那你这样吧，你到了教会呢先为你自己祷告，另外呢你也为我祷告，走吧。把我放走了，我回来以后跟弟兄姊妹见证，他们是不相信，哪有这种事情，我是真的在我身上经历的恩典。我回头想这件事情，我说大家千万不要向我学就是了啊，因为你很可能被抓起来，因为我也被抓了很多次。但是我想一件事，就是说这件事是我做错了，我是该受处罚的，但是这个警察没有处罚我，是他赦免了我，不是说我就是公义，而是我这件事情他赦免了我。当主耶稣基督赦免人的时候，很清楚说他有这个权柄，我们自己被称为义，不是我就是义人。弟兄姊妹，他这个慈爱的方式是以十字架彰显的，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我们的中心。其实在当今很多所谓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人把十字架和耶稣基督分开了，他们在传讲的基督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尤其是在自由派当中，他们讲很多说爱是主要的，不要讲应信称义，这是中国有一个有一个三字教会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头，他叫丁光训，大家听说过他吧？他，你到他网站上看一下，他就讲说，现在我们不要讲应信称义，要淡化应信称义，我们叫因爱称义。为什么呢？他说，每次我在讲应信称义，你不信就下地狱的时候，说我看到很多解放军战士，他们为了这个救人的时候，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没有信耶稣，你说他们下地狱吗？说我说不出这个话来。他说我们不是不讲相信，但是要淡化。他说他举个例子，什么叫淡化？他说我喝一杯茶，我放很多茶叶在这个地方，完了呢我倒一杯开水，第一杯是很浓的，把喝完以后再倒一杯水就开始淡了，你喝上几杯以后呢就很淡很淡了，说这个叫淡化，茶叶还在里边，但是味儿不浓了，还解释这个道理。他讲的话，我们要因爱称义。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信，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所坚持自己的一套，不接受十字架的救赎，自以为宇宙的主宰，那么一定会受报应的，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所以说第九节第十节讲的话，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那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显荣耀，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所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弟兄姊妹，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公义，神的彰显，这个是保罗整个祷告的框架，这是今天我们所能学的。我们看看第一个，保罗是一个感恩的人，他为我们教会里面彼此相爱的心，为我们教会的信心，为教会众子弟兄姊妹的这种忍耐，在逼迫下的忍耐祷告。另外就是说对神的公义审判蛮有信心，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能让我们所学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不应该为我们的需要祷告，但是我们要为神国的事情，为教会的这种祷告，因为主耶稣基督讲过，你们要必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一切都加添给你们了。我们低头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实在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一起，我们愿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来到你十字架的面前，接受你的救赎。主啊，我们看到你通过保罗之口让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应该有彼此相爱。主啊，我们看到通过相爱你就可以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 亲爱的天父，我实在是感谢你，你对我们的恩典是那样的大，我们只是在恩典中，在我们当中的彰显，我们也为此感谢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坚持自己的，我们不愿意接受十字架的救赎，我们自以为是宇宙的主宰，那就会一定要受报应的。主啊，愿我们远离沉沦，我们愿意做你一个忠诚的门徒，我们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主啊，我不愿意单单做一个基督教徒，我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永远跟随你，因为你为我死，我为你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